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帘儿。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小珍，今天的诵读为大家带来的是安琪的一首诗《夜晚的方向》。下面我来为大家诵读《夜晚的方向》，安琪。我从夜晚清凉的风中提取我需要的元素，我的心在夜晚的寂静中朝着危机闪闪的方向攀岩，它无限扩大的想象滴着血，先我一步把此时点燃。我从梦中一跃而起，随着携带着父亲复活的呼喊，那边太寂寞了，父亲，但我能把你带往哪里？每个夜晚对我都像牢房，梦见父亲的人在梦中被父亲吓住，睡眠是一扇关不紧的门，我曾尝试着从这里出去。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想和我一样成为广播中的诵读者，请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号报名参与吧。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我10:00左右打开了书店的门，为我的猫拉菲兹做完了例行的家务，然后把特价书的桌子拖到了街上。当我回到店里的时候，电话正响着，打电话的是雷，他说，哎，我10分钟前刚打了电话，你没接。是，我不在这儿。 我也是这么猜的。哎，你知道吗？昨天很晚，我差点打电话给你。哎，那个时候我也不在这儿，在家里。嗯，是的，如果你打到家里的话，应该是可以接到的。但是如果你打得晚了，我不能说我会欢迎你的来电。我昨晚为了不再听到一个嗡嗡作响的耳虫的声音而早早地上床睡觉了。这可能算是个事儿，伯尼，人本应该掌握自己的生命的，结果我们遇到的不是皮肤病，就是飞过鼻子的蜜蜂。哈哈哈哈，要是耳朵里长了虫子，你在哪儿感染了虫子了？其实是卡罗琳给我的。那个小虫子，我倒不意外。瞧他去的那些地方和厮混的那些人，你看医生了吗？我现在好多了嘞。你确定吗？像那的东西如果没有治好的话，他又回来了。我会采取措施的。哦，你说你昨天晚上想要打电话给我，什么事？我脑子里有个疙瘩，怎么也不能让我不去想他，是吧？我有时也有这种感觉，而且这个疙瘩来自你提到的一件事，哦，或者是你没有提到的，就是这个奥斯特迈尔的案子。他甚至已经不再被定为他杀案了，因为你不能对一颗花生做什么起诉，是不是？如果是火腿三明治就大不相同了。啊，我说什么了？入侵者，就是你上次去看得出的结论。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你上次的推论，因为它很有帮助。你说的是当盗贼闯进去的时候，那个老太太已经死了。对我来说，现场看上去的确是这样。雷，但是不，现场对我来说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你把他挑明了。他回到家倒地而死，一个多小时后他就来了，那个入侵者。所以就是你对他的叫法，伯尔尼，入侵者。对，他确实是入侵他人的宅院了，不是吗？哦，你从来没有把他叫成是一个贼，而且这也不是一个你以前从没听说过的词。哦，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位。我是一直管他叫入侵者吗？一直都是，而且一直都没有把他说成是贼吗？一次也没有，伯尼，没有。我看了看拉菲兹，他一直在盯着某个人类肉眼看不到的东西，现在正全力以赴地准备向这个东西扑过去。我说，那一定是我无意识中说的。那我是不是就应该把这茬忘了呢？那倒不是，因为它一定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雷，我想，我只是不觉得这个人是一个盗贼，因为他有钥匙。有些时候我也有钥匙的。你的意思是说，这次是不同的？那些散落在尸体周围的小件的物品，银质打火机，象牙制的中国人小雕像，还有其他的小玩意儿。对，所有这些都没有被破坏，好像是有人故意把他们安排成那样。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做？为了整件事件看起来像一次盗窃。然而任何人想把某个现场弄成像盗窃的唯一的原因是，就是那其实不是一场盗窃。对的，他有四个孩子，他们肯定都有钥匙，他们以前都住在那儿，伯尼，怎么会没有自家的门钥匙呢？要是了解关于他们的事情，会很有趣的。 我得写个报告了。今天天这么好，我才不想说这些呢。我已经跟他们每个人都聊过一遍了。也许我会找他们再聊聊。几分钟以后，电话又响了。上一次，我就以为电话可能是克洛伊打来的，这次我又是这么想。可这次是猫克利，他说，我就是打来确认你今天是开门的，我五分钟过来之后找你，可以吗？他在大约十分钟后才过来，也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在书店里。他用训练有素的眼睛扫了一遍我的书架，然后选了十本书，按上面的标价付了款，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然后他离开了书店。电话铃第三次响起，这一次是卡罗琳。我说，把你家书店。他问我是怎么了，我说，对不起，我听上去态度不太好，对吗？我并不是故意的，我其实一直希望打电话来的是克洛伊，可每次接都不是他打的。那正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波尔尼。可看你是否有他的消息，等我想，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他也没说他会打电话过来呀，他只是说他会来，在下午的某个时候。但是这件事情一直在你的脑子里，我很难不去想他。哦，有那么多可能出错的地方。我能想象，你看，这也是我打电话来的另一个原因。我知道今天本来轮到你去买午餐带到我这里，但为什么咱们今天不换一下呢？那样的话，如果克洛伊打来电话，你就可以直接接到了。我说，或者如果他直接推门而入。哦，谢谢你，我很感激。没问题。那至于今天中午你想吃什么，给我一个惊喜吧。一个小时以后，我说，朱诺洛克真是个惊喜。卡罗琳说，你看上去不像是很惊喜的样子，但是也没有多少失望。我本来都打算去其他的什么地方买饭了，但是今天买饭的时候，我眼前出现了一幅克洛伊来访的画面。哦，我希望你的幻想是有预言意义的。不，你不会那么希望的，波尔尼，因为在我幻想的画面里，克洛伊戴着手铐，左右两边各站着一个警察。哦，然后他们把你也带走了。而你最后一顿饭吃的是什么呢？来自熟食店软塌塌的鲁本三明治吗？还是来自超现实豆腐的一盘激素的汤水呢？啊，你做了很正确的决定，直到你告诉我你眼前的幻象之前。那不是真正的画面，波尔尼，只是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而已。顺便说一句，我们在台中二人组的小女朋友似乎很惊讶看到我，我想她一直记着每天我们是轮到谁去买饭。午餐几乎已经美味到可以让我暂时不去想克洛伊和那把银勺子。这句话可能会有一天成为某本儿童读物的书名，但也可能不会。如果他真的被警察铐在身旁，我又要去做多少的解释？比如，我该如何解释自己为什么随身携带着$20,000呢？我告诉卡罗琳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么这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我答应给他20,000，再加上你已经给了他的5,000，对对对，为了这把勺子，巴顿会支付我$50,000的。所以你不用做任何的事情就可以坐着拿钱的。好像是这样的吧。当我仔细想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已经去过利尔波德的公寓了。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把勺子从那里偷出来的，所以我已经准备放弃了。然后我突然之间想出了这个办法。 他可以去做这件事情，而且顶着全部的风险，然后呢，我和他分钱。啊，但我忘了自己的第一条原则，不能与人合作，是吗？尤其不能和一个业余的人合伙，特别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什么都没有干过的人。现在就只有一件事让我还心存着希望。嗯，那是什么？他的态度。我想他可能天生就是块小偷的料。在午饭的期间，电话又响了一次，我比平时更快地跑过去接他。是一个女人想知道我几点关门，我告诉她我会开到五点半才关门的，她什么也没说就把电话挂了。我向卡罗琳报告了这次电话，她问我电话里的女人是否可能就是克洛伊呢？我说不，听起来不像她，而且她干嘛不直接说呢？要怎么神秘兮兮的呢？也许利尔波特就站在她的旁边呢，她是不想在电话上泄露任何消息的呢。嗯，对，她什么也没有泄露，没对利尔波特，也没有对我。无论如何，格洛伊的声音比刚才听到的那个女人的声音更加深沉。今天我一共接了四个电话，这比我通常在一个星期内接到的都要多。卡罗琳说，整个宇宙都知道你在等一个电话，而宇宙在全力以赴地满足你这个愿望。啊，你真的这么说了吗？你知道，如果不是今天这顿饭的味道同往常一样的特别好，我会真以为你是在超现实豆腐买的呢。午饭后，卡罗琳回到她的贵宾狗工厂店里，去给一只凯里兰狩猎犬做紧急美容。不到一个小时，我又接到了两个电话，一个是打错了号码，而另一个是一名醉汉，不肯相信我无法让市长来听电话。他说，我知道他就在你那儿，不过没关系，不用理那个目光无人的势利眼，让我和罗斯福聊一会儿吧。其实我还是真想听听他想要说什么的，但我不想让他占着我的电话线。果不其然，几分钟以后电话再次响起，这次则是我的那位客户。我对他说，我希望我很快会有一些消息可以告诉你的。他当然会愿意听到一个更有用的答案，但此时此刻我也只能告诉他这么多了。通话之后，我拿起了一本书读了两页，又把它放下来，然后走到一排书架前，把上面的书重新安排了一遍。我团了个纸球把它扔给了猫，他对纸球毫无兴趣，不理不睬的。然后门开了，克洛伊就出现在那儿了。嗨，他打了个招呼。我还在想你到底会不会来呢？现在几点了？他看了一眼手腕，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我还是挺准时的，现在刚刚2:28，其实我还是早了两分钟呢。是的，你确实是，但是你没有打电话，应该打吗？他穿着牛仔裤，只是颜色比在三个人咖啡的那条要浅一些。牛仔夹克想必是被留在了家里，他的上衣是法国蓝的男士衬衫，我的那位客户会欣赏这样的扣领。我虽然叫他男士衬衫，但衬衫明显是为女人剪裁的，所以她的纽扣应该在另一边。而你认为那是谁的主意呢？那么我现在有这么个想法，扎克，对男士来说，无论是衬衫还是外套，我们都应该把纽扣放在右侧，然后把扣眼放在左侧。而女人的嘛，你看咱们就反过来做。为什么这样做呢？哎，我也不知道， 就是这么做让我觉得还不错，你懂吗？那倒不是，我说，但是我以为你可能会打，虽然你没有非打不可的理由，我只是以为什么地方可能出了问题，比如你改主意了，或者遇到一些什么困难了，比如被当场抓住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或者没有被抓住，但是他注意到了勺子丢了一把。他点了点头，首先我没有改变主意，我知道我不会的，不过这你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你为什么担心了，但我没有，我的意思是我没有改变主意，而且我也没有担心，我就是直接把勺子拿出来了，做了我承诺过的事情啊。那勺子是在？他拍了拍自己的手提包，在那里装着的一部存有弗兰克·诺里斯小说的电子阅读器，还有一把泪珠形烧斗的勺子。你把它带来了？是啊，我们不说好的吗？我会把勺子带过来，而你会付我钱的吗？他的眉毛拧到一块儿了。怎么，视力就变瓜了吗？你改价了？不是，我的钱带来了，就在这儿。这件事进行得太简单太顺利了，我想整个过程实在是太容易了。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把心里的疑问说了出来。他有没有注意到自己丢了一把勺子呢？原本应该有四把勺子的地方，现在缺了一把，就只剩下了三把了。他说，他是知道的。为什么？他知道？当然，我告诉他了。 我什么？ 你告诉他了？ 是的， 我拿了勺子以后马上就告诉他了，那是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不能算是第一件事，但是也差不多。 我在想，我是不是被算计了？这个女人身上带着窃听器吗？外边有没有一辆白色的货车停在街的对面呢？车的侧面写着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马斯特斯建筑公司的名字和地址呢？而车里面的人现在正听着我们的谈话，而笑得前仰后合呢。 他说，我在家里等着，直到听到他在跑步机上开始跑步了，然后我就去拿了钥匙，打开了柜门，拿起了勺子，再把柜门锁上，把勺子放在我的包里。嘿，我希望我偷的是你想要的那把。各位内特，那个来自佐治亚州的签字人吗？勺把上面带着一枚纽扣的。我点了点头，心想，哦，就让卡车里的那些警察们随便从我这个沉默的点头中去瞎猜吧。他继续说，所以我已经都搞定了。他还在跑他的五英里，然后当他洗完了澡，从洗手间里擦干了出来以后，我进去给他做按摩。按摩总是能让他心情愉快的。哦，那当然了。然后我说，哦，我一直在想，你是不是借出了一把签名者的勺子？因为我查看了每日的交易日志，但是我找不到关于这个勺子的交易记录啊。你看，有时候他会把自己的藏品借给某一个博物馆去展示，然后会在收藏的记录中做一个注释，然后附加上一封来自该机构的信件。诚挚感谢您让我们展示这件极为特别的物件，等等等等。他说没有，四把勺子应该都放在他们原本被放着的客厅的玻璃展示柜里。但是我最后一次去给他抛光的时候，注意到那里只剩下了三把了。我本打算向他提及这件事情，但我老是忘记，所以我们一起走到玻璃柜前去检查。当然，那把巴顿·格威内特的勺子失踪了。 他说这倒是有意思，他可以发誓前不久他还看到他们都在柜子里。我说没有，这勺子失踪至少一个星期以上了，因为我注意到有一把失踪了，我一直想要提一下这个事情的，但是我也并没有真正的担心，因为我知道他估计是让某个历史协会的朋友把他借走了，或者在这个街区的某个博物馆，或者是在宾尼法西亚州独立厅的哪位女士那儿。她总是想要借我们这些与独立宣言签名人有关的东西。直到我准备离开去上课的时候，他们几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即事实上一定是她让别人把勺子借走了，我们只需要弄清楚到底是谁借走了她。你为什么那么看着我呀？ 我对他说，我真是对你无比的崇拜。 是吗？我不知道这种事儿应该是怎样做的，但是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第一个注意到他失踪的人，不然如果他先发现丢了把勺子，你想他会第一个怀疑谁呢？ 对，这么想是非常合理的， 加上我不想让他认为勺子是你拿走的，即使他并不知道你是谁。哦，那天晚上还来了一个家伙，莱德曼先生。他说莱德曼，但是那不是你用的假名是吗？ 是莱德勒。 啊，是吗？所以他连名字都记错了，那就更好了。他说一个不错的家伙，为我带来了我一直想要的库勒东的书，而且我确信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的。他喝了那么多的咖啡，他甚至从来没有去过卫生间。我离开那儿的时候，他的后牙根都一定是飘飘然了。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匙的贼，半点过后，午夜拍案惊奇，继续播出。 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 这个暑期，北京图书大厦与您一起相约书友，共读盛夏。多项青少年阅读体验活动和多重购书惊喜，为您丰富多彩假期。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 中兴旅遨游暑假第三弹国内游专场来啦！ 驼铃叮当，丝路漫漫，追寻古道文明；自驾房车探秘灵魂休憩地西藏； 打卡三亚网红圣地亚特兰蒂斯，和家人在水世界疯狂尖叫；边登乐园长龙，迪士尼造梦多彩假期 ，Amazing！ 即日起报名，奖励减高至500元优惠。 详询400-600-6666，或至中兴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遨游.com。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在卡罗琳的贵宾狗工厂店里，偷了勺子的克洛伊对我说，所以他是不可能认为是你把这个勺子拿走的。哼，现在他更知道勺子在你来过之前就已经失踪了，所以你洗干净了。莱德曼和莱德勒也都没有任何的嫌疑。我说，我会让他们两个都知道的。哦，我觉得这会让他们心里如释重负的。克洛伊说，是的，他会让我去写信的，好，给几个博物馆，然后还会有别的什么东西也失踪了，当他们自动出现的时候，他就会意识到他可能是把它放错了地方了，然后他就会确信那把勺子也是这样，接着他就会等着那把勺子在某天也会自动的出现。是的，是的，而且他对这些也不会有什么迫不及待想找到的感觉。是的，又不是他需要用来搅拌燕麦粥的勺子。说到这儿，克洛伊深深地吸了口气。我想，你会很想看看这把勺子吧。是个很好的主意。好吧，让我先把它从我的钱包里拿出来。说着他把勺子交给了我。勺子被裹在一张纸巾里，我把纸巾拨开，里面的勺子不是本富兰克林和他的钥匙，也不是凯撒罗德尼和他的马。我把勺子重新包了起来，顺手把它放进了口袋。克洛伊说，往下，对了，我从钱箱里拿出了信封，我估计你会想把这些数一数 啊，那后面的空间会更隐蔽些。于是他消失在我身后的小屋里。我再次看了一下勺子，用拇指在和那位交织亚洲绅士姓名同音的纽扣上摸了摸。哦哦，这勺子的做工真的很精细。然后啊，勺子又被放回到我的口袋。我走到了窗前，望向了外面。啊，没有白色的火车，也没有任何种类的火车。也不是说我真的认为会有这么一辆，但是谨慎一点也没有错，不是吗？克洛伊说，整整20000美元。是的，我猜信封里面这些钱一分也不会少的。嗯，他点了点头，看上去非常的平静，但是眼中却显露出激动的目光。再加上你已经给我的5000。是的是的，咱们别把那个给忘了。我会说这相当于我一整年赚的薪水。哦，25000吗？5000美元。好吧。5200美元。更确切地说，我每周赚100美元。我发现自己无意识中开始计算起一个美满结局的平均成本了，这可能在我的脸上显示出来了。他说，给我的钱是不多的，但是我想我比很多人都要幸运一些。我在第五大道上的一栋高楼里有令人羡慕的属于自己的房间，我的工作还包吃，而且工作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灵活的。只是这样的生活很难让我可以存些钱，你明白吗？是的，我能够想象。我拿着这些钱想去欧洲。哦，我已经草草地算了一下，10000美元可以让我在欧洲住上一年的时间，你不这么认为吗？我不可能在那里有什么真正的工作的，但是在这里也谈不上有，不是吗？我可以找到赚钱的方法，比如我可以去教 ESL。 啊，好，你知道它是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缩写。哦，是的，我一直觉得这个名字起得毫无道理可言，把英语称为第二语言。因为如果英语是你的第一语言，其实并没有人教你的，你就只是从你的父母那里自然学会的。是是是，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些个问题。或许还会有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做的，总会有事情的，而且总是与学习有关的，你知道吗？我的意思是，在我开始为利尔波德先生工作之前，我对银器一无所知。现在看看，我学到的关于银器的一切，还有相关的美国历史。而现在，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欧洲历史了。嗯，我在秋季学期参加了一个课程，叫1815年以来的欧洲。哦，换句话说，就是拿破仑以后的欧洲。然后我想我会回去学一些关于拿破仑的东西的。哦，是吗？哦，还没等你意识到呢，你就会开始研究古罗马了。是啊，那正是我要去的一系列的地方之一呢。哦，罗马，我说的是古罗马。我就需要一台时间机器才行。哦，但如果只是现代罗马，明天我就可以走的。嗯，我不认为。哦，我知道，我会一直待在我现在的地方的，至少要到8月底。对，那是个好主意。而且我不会花一分钱的。如果我在商店的橱窗里看到一些东西，不买，我就会死的那种。我还是会做我现在做的。 嗯，那是什么呢？我不会买的，当然我也不会死的。他拍了拍手提袋，接着说，我会留着这些钱的，哦，直到时机成熟了再用。我还不傻，是，我能看得出来。哦不，其实我有点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因为直到昨天，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这样赚钱的。我对他说，是用偷的方式吗？我之所以这么说，一部分也是因为我想看看他是否会因为听到这个词而退缩。哦不，对呀，是的，我的意思是说，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屋里这些东西应该挺值钱的，而且把他们带出门并不难的，但那又怎么样呢？我的想法就此打住了。哦，知道你来找我。 哦，身穿闪亮的盔甲。 是啊，嗯，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笔不错的买卖啊，你会赚到钱的，不是吗？ 对对对，赚到与你大概相同的金额，而且没有担当任何风险。 哦，可是我却突然变得胆小了。哦，你跑到警察那里把我告发了呢？ 不不不不，不会的，你还是承担了风险的，我们都承担了风险，是吗？哦，也都得了相应的回报的。嗯， 我觉得不错，不过我还是欠你很多，真的，因为你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 哦，我希望有一些是我能做的。 哦，你知道吗，其实还真是有的。他走到了门口， 拴上了门，把窗户上的标志从营业翻转到了关门。他接着说， 你这里也不是客人多到应接不暇的，是吗？哦，我看到你的身后那儿有一个小沙发，而我是一名经过训练的职业按摩师，那么为什么不让我为你做一次一生中最好的按摩呢？ 我对巴顿格威内特到底了解多少，比一个月前我知道的要多了很多。那个时候我知道的关于他的事情只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他是独立宣言的56位签名人之一，而他很少签自己的名字，所以他的签名在56位签名人中最为罕见。而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一直是签名收藏家圈子里的热门话题。这也不难理解，毕竟他们在上面的签名是这些人的名望的来源。如果你能设法得到所有56个人的签名的话，不过你是拿不到的，至少没有巴顿·格威内特的签名就不行。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签名收藏起来那么的昂贵。这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的全部了。而后来，我从我的客户，还有我的好伙伴谷歌和维基百科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关于他的知识。一方面，我知道他一直诚实地用着他的本名巴顿·格威内特，于1735年出生于英格兰，父母都是威尔士人，而他的母亲的姓氏是巴顿，这便成了他的名字。他在英国的格格斯特郡上学，他的名字当时可能让他被其他的孩子们嘲笑，也可能没有，也许那里的孩子比俄亥俄州的孩子们要和善些。他后来成了一名商人，然后娶妻生子，举家移民到殖民地，现在查尔斯顿，后来又搬到了佐治亚，在那里他买了土地，又开始经营种植园。他在政治上是很活跃的，而且同另一个佐治亚人成了非常较劲的对手。 那个人名叫拉克兰·麦金托什。第一个签署独立宣言的人是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汉考克。我们都知道他如何勇敢地大笔一挥，用花体签了自己的名字，宣称英国国王乔治不需要戴着眼镜就能看到他的签名。而现在大家对这个签名都已经熟知了。只是这个人本身与那家保险公司的关系，就像和艾森·艾伦和家居店的关系一样的少。而你不知道的是，巴顿·格维内特是第二个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人。你还记得拉克兰·麦金托什吗？格维内特与他一起竞选大陆军第一军团的任命，只是麦金托什击败了他，这让格维内特感觉很不爽。可能他不擅长面对失败的。在1777年5月16日，也就是他在宣言上签以不朽之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便用实际的行动证实了他凡人之躯的极限。他在与拉克兰·麦金托什的决斗之中败下了阵来。三天之后，也就是5月19日，他因决斗的伤口不治而去世了。或者也可能是11天后，即5月27日，因为各种消息的来源，正如他们所说的，都不太一样。我告诉我的客户说，不管是哪天死的，他至少带着伤口撑了三天。当时并不罕见。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认为的轻伤，在那个时候往往会导致种种无法预测的感染。但是他死前最后的日子里还是有一些意识的，不是吗？至少在醒着的大多数的情况下，我是这么想的。你为什么这么问？我说现在说这个已经太晚了，但是我觉得当时稍微有一点远见的人，就可以给他一支笔和一沓索引卡片，去让他多签几个名字。停顿的时间很长。我想这倒是一个有趣的假设。他的口气好像是在与一个忘了吃药的神经病在说话。然后他小心翼翼地说，还有别的什么吗？是的，事实上。这个时候我的门铃再度响起了。拉菲兹探起了耳朵，仔细地听着。我抬头看向了我的访客，我突然改变了话题。我确实有些好消息的，霍金斯夫人。我想我正好有一册他的第一部小说。我检查一下啊，回头找到了就打电话给你。我挂了电话，然后抬头看向了雷基西曼。现在我会去街角的斯特兰德把这本书买下来，我说。然后后天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他实在很有运气，说我找到了。 很高兴看到你在诚诚实实的过活泼。你是要走到街的拐角处，而不是在整个街城里满街的跑。 是吗？你和奥斯特迈尔家的孩子们谈过了吗？ 是的，不得不说，我看不出他们中有谁和这个入侵者沾点边儿。 雷说着，从身后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现在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看吧。梅雷蒂斯，那个大女儿，她住在阿尔法百特城里。 是的，和她丈夫一起。 对，他们两个一起开了一家小剧院，就是那种被叫做YY百老汇的剧院。 说到这儿，他皱了皱眉头。这不是一个双重否定吗，波尔尼？如果他是外外百老汇，那他还是百老汇吗？我不这么认为。你对这个玩意儿比我了解得清楚。她的丈夫是一名制片人兼导演，而她呢，是一个什么经理？他们现在正进行一场不知道是谁写的新剧的排练。新剧作者的名字，要是我不问怎么拼，是没有办法记下来的。所以我也就没费那个事儿。他们那天晚上都是从下午晚些时候就待在剧院里的，一直到第二天的清晨一两点，整个排练组的演员都可以为他们作证，更不要说那个写剧本的作者了。而住在切尔西的那个儿子正忙着在崔贝卡的一个聚会上递开胃菜。你干什么了？你自个儿跟他聊过了？那应该是博伊的，而且晚餐聚会不是在崔贝卡，是在穆雷山区。他和他的伙伴正在为一次公司聚会提供餐饮，对的生意上的伙伴。聚会开得很晚吗？至少过了晚上十点了。他离开那个聚会的时候已经接近晚上十一点了。他的另一个伙伴把他接走了，他们去了一家俱乐部喝了几杯，然后一起去了健身房，把他们的背肌、胸肌和腹肌练了个够，最后一起坐在桑拿房的长凳上休息，直到太阳升起来。真是比我强多了。对，我的想法也是这样。伯尼，他的哥哥是布鲁克林公园坡的一名税务律师，杰克逊。你的记性真不赖。杰克逊奥斯特迈尔，他到家的时候正是他的母亲背叛瓦格纳离开歌剧院的那个时候，但是他到了布鲁克林以后就一直在那儿待了一个晚上，在此之前他就在办公室工作来着，但是并不像他跟妻子说的那么晚。他有个女朋友吗？他参加个人体模特绘画班。而那个女人是那儿的模特。现在他支付这个模特在波尔洛姆山两居室的租金，而条件是他是唯一能够看到他赤裸裸的男人。至少据他所知是这样的。对，无论如何，这个女人也在布鲁克林，离她就两个地铁站那么远。这个男人在回家的路上在那个公寓里停了一个小时左右。是的，这是他经常做的事情，而那天晚上也不例外。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匙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